17度，吹和缓嘅西南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初时有大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星期一雨势减弱，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七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98点，升518点，总成交金额116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4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9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4.4，升10.2；美团167.6，升10.6；阿里巴巴82.2，升2.2；恒生中国企业68.9，升2.3；快手67.8，升5.25；京东集团199.6，升7.6；盈富基金20元，升5.3；友邦保险73.25，升8毫；比亚迪股份237.2，升11.4；长城汽车11.1，升1.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583，瑞士法郎7.85，澳元5.407，加元6.036，新西兰元4.905，欧元8.1696。每百日元对港元6.0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6,427点，升678点。港金报17,07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2.48美元，卖出1,822.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慢线有意外，现在大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就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慢线有意外，龙尾观塘码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圣座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近佛光街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5，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鲗鱼涌英皇道971号英皇大楼、红磡宝石戏院大厦 B 座、马鞍山锦峰苑锦陵阁、荃湾石围角村石栏楼、葵涌葵盛西村九座和屯门翠林花园 A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哋亦全力为3岁到11岁嘅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嘅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冇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嘅小朋友，尽快带佢哋去打针啦！ 我系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国剧830 秦楠、高以翔、黄子怡，怪你过分美丽。 在剧中饰演女主角莫向晚的著名女演员秦楠，希望香港观众可以多多支持。 大家好，我是秦楠，非常高兴我主演的电视剧《怪你过分美丽》在香港电视台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里面的角色。 国剧八三零《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香港内科医学院院长李锦涛。 长新冠症状包括就是疲倦、呼吸困难、关节痛、胸痛、咳嗽、嗅觉失灵或者味觉失灵。如果有打过针，都包括长者，不幸都仲是中招，比起没有打针的人，他那个长新冠的症状是轻微很多，而且是少很多。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开咪真系好正噶， 系好正，唔止可以开咪，仲有制作资助。 系啊 ，CIBS 真系好正噶，资助你租录音室，仲有居话费。申请 CIBS 系机会难得噶。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昼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袋詰められた 夏のような。日本的四人 J-POP 天团胡之南乐团在日本夺得很好的成绩，今次他们的最新的 single 也都来到香港了。他们是将线上平台一个最新的动画系列主题歌曲唱了出来。他们说到动画迷在欣赏动画的时候，记住不要只是按了那个跳过开场白的按钮，应该听埋他们的歌曲先。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来自 Spy Family 的主题音乐作品胡之南乐团Mixness。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胡之南乐团 Mixness。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 月十三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 嗨，星期五啦，咁啊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今日嘅7点钟嘅，咁啊大家一转头收工咧，记得攞翻把遮啦。 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葵涌安任村德任楼围封及强制检测行动正在进行，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顺序到地下进行检测。 系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呢啲各方面嘅资讯啦。咁啊今日咧，我哋6点钟 点歌大行动。 系啦，点俾咧？我一阵先去透露我点样去形容啦。咁啊，但系今日呢个题材咧，都深信系近呢个星期大家好关注，或者可能喺网上边不停都会睇到佢哋消息嘅，就系一众嘅街市小鲜肉啦。 非常之我觉得几正嘅呢一啲叫做好即系城市里边当中一啲素人嘅，好有即系以前都会有噶嘛。 你知唔知以前有一样嘢叫有一个栏目咧，叫做城市惊喜啊？ 哎呀，城市惊，我哋头先就系讲到个位城市啊嗰啲。 我哋城市惊喜，小心透露咗年纪添。 系啊，我就系想讲城市惊喜啦。 城市惊喜啊， 即系总有好多一啲素人。以前都未有這個詞匯啦，咁總之城市驚喜，即係你行一行咪會見到一啲隱藏隱世嘅靚仔靚女、啊。 我想問你身邊有冇一啲朋友係曾經喺城市驚喜入面出現過嘅？ 冇、啊。 我以前咧、啊、識得一個工作嘅環境度咧，認識一個前輩咧。咁啊，即系就咁睇都唔觉嘅，即系后屘啲人话，佢以前成日喺城市惊喜嗰度出现噶， 我成日添啊， 就佢哋个讲法系咁啦，我唔知道其实系咪真系成日啦，或者可能我唔知道，即因为我其实都好老实讲，去到我嗰个年代都唔 系 好有城市惊喜呢一样， 系我听过咯，但系 听就听过啫嘛， 冇点睇过， 系啊，跟住然后我后屘好想揾翻佢嗰阵时嗰啲城市惊喜出嚟，咁但系冇啊，揾唔到啊，即系而家我觉得而家呢个。趨勢有少少似翻當年嘅，即係只不過嗰種城市驚喜係可能大家會關注咗男仔多啲咯， 女仔都有， 女仔有冇啊？ 即係之前有幾年前啊，羅拉啊，即係 哦， 係啦， 係， 因為係啦，係咁，即係你會見到佢好似美貌與智慧與體能並重 力量並重咁樣， 係啦，即係都會有嘅，咁所以就係啦，今日總之點歌對象就會係街市嘅小鮮肉， 冇錯， 你有冇真係見過佢？或者你自己啊，嗰区会唔会其实都有咧？ 好想揾一个出嚟啊！ 属于你嘅城市惊喜啦，有啲说话想同佢哋讲咧，系咪每日买餸都好开心咧？同埋佢哋真系令到你生活多一点甜咧，系可以。 系啊，咁啊，转头6点钟可以一齐嚟，即系点下歌咁样啦。今日咧，即系有冇啲咩特别嘢想分享下？ 我想问你有冇谂过咧？有啲咩技能，其实到而家都30几岁人啦，其实系走翻嚟想学 的。点解要同年龄挂钩嘅？我想问。 因为唔知道啊，我觉得纯粹想攻击下大家啫嘛， 纯粹想攻击我啊，系嘛？ 我咪同你差唔多咯。 因为咧，嗱，你问呢个问题就好啱数嘅。其实近嚟啦，我都。即系唔知系咪因为真系放假开始觉得百无聊赖啦，咁啊， 终于都觉得啦嘛，系咪爆晒机啦？因为未有新 game 出啦。 好啦，机永远打唔晒嘅，咁但系我觉得人生除咗打机，仲有好多好重要嘅嘢要做嘅，系啦，咁啊，所以咧， 好难得听到你咁， 系啦，所以最近咧，即系尤其自从即系做翻音乐节目之后，都会经常思考就系、是、啊。作為一個音樂主持，自己有幾 qualify 幾合格去做一個音樂主持，咁然後自己諗翻，其實有一個技能都丟失咗好耐，就係、是、即係我有講過俾你聽，就我以前係彈琴噶嘛，咁、但係喺讀書時期之後，就已經將彈琴摒棄咗啦，就已經冇再彈好耐啦咁樣。咁然後其實當時咧。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要考公開試啦，所以冇咁多時間去練琴去考琴嘅試啦。咁然後要再掌握翻係有啲困難，但其實的而且確咧，當時自己亦都對古典音樂係覺得有啲攰嘅， 因為對咗好耐， 好耐同埋真係好難啊！即係隻手冇咁靈活，我隻手真係出名都唔叻噶啦，即係我寫字又唔好睇咁樣， 所以咪關年紀 都唔係咁靈巧噶啦咁樣。咁但係當時其實就算彈唔彈古典咧，我自己反而都好想去學嗰啲流行曲伴奏，嗰陣時好興嘅。 其實。 好唔同嘅，因為第一就係你要彈嘅嘢好唔同啦。流行曲伴奏，即係我用好惡劣嘅講法，就係好大部分情況底下，例如你去夾 band 又好，或者可能你淨係純鋼琴伴奏都好啦。我哋彈琴都係用 cord 去彈多嘅。咁但係古典佢要求你嘅一啲手指嘅技巧同靈敏度就會誇張好多啦，咁樣。咁所以以隻手嘅技術去講啊，彈流行曲伴奏，除非你要彈一啲可能複雜啲嘅流行曲，如果唔係齋彈伴奏的話咧，其實都應該比較容易啲掌握。咁但係問題就嚟咯，有一樣嘢我覺得係好難，就係要即興，即係例如嗰個人唱一首歌，你要即刻識得幫佢伴。呢個係我覺得最難嘅關口，因為你要第一你要對好靈敏嘅耳仔啦，第二你要對樂理好熟悉啦， 即係嗰啲所謂嘅 chord progression 係啦，我哋成日 彈嘅 chord， 我究竟點樣走咧？我都覺得幾好奇，就係點解啲人咁犀利？有時你去我唔知啊，你有啲人表演下自弹自唱啊，或者是酒吧俾人点歌咁咧， 或者可能你去听近年 busking 都好啦。其实 busking 嗰啲人咧，即系你都会见，点解好似嗰个人有人走埋去点歌，佢又弹得到？ 佢仲话未听过噶， 系啦， 但佢话你俾个音佢咧，佢就可以弹到噶咯噃。 系啦，咁就会觉得好劲啦。咁嗰阵时我自己系唔敢去学呢样嘢，因为我觉得我当时觉得个门槛好似好高，我会觉得死啦！我连古典嗰啲嘢都未弹好，我都未学，未识行啊！咁点样去跑啫？即系你点会有咁多即兴嘅能力咧？即系尤其我对即兴呢一方面，自己系冇乜自信嘅，因为我乐理考试、钢琴考试最渣就系嗰啲要呢一下睇完谱即刻识弹嗰啲，嗰啲叫 sight reading。咁我系最渣系呢一项，咁我唔敢去。掂啦，到而家最近啊，你话啊有啲咩技能想掌握咧？咁我真系最近开始研究紧呢啲流行曲伴奏，原来咧就俾我发现咗，又冇想象中咁难， 即系有啲巧妙嘅，即系有啲嗰啲法则啊， 有一个口诀。近年大家会成日听到嘅，即如果睇一啲嘅音乐节目或者去听一啲嘅音乐人讲解嘅时候，其实呢有一啲嘅和弦进行，即一啲 chord progression 呢係有个口诀，例如其中一个就叫做四五三六二五一。 四五三六二五一， 讲出嚟有冇型咧？系咪唔知系咩咧？四五三六二五一其实就系一个 chord progression 嚟嘅。咁啊，呢个系基于你当系一个钢琴上边去睇的话咧， 系 死啦！真系要讲啲乐理嘢。 嚟啊嚟啊嚟啊嚟啊 ！C 音即系我哋叫做 middle C 咧，通常啲人就数系叫做一啦。 系 咁，然后 C 之后就到 D 就系二啦，咁样。咁所以四咧就系个 F 音，咁 F chord 就系用手指弓去弹 F 音，跟住然后用埋第三同第尾指就三粒音就为之一个 chord 咁样。 系 咁，然后你个次序咧，其实就跟住去揿嘅啫，就系四五三六二五一，即系你喺嗰个钢琴嘅键上边，你自己数就 系 揿四号掣、五号掣、三号掣、六号掣、二号掣、五号掣、一号掣咁样。 而啲间距就是、都系 fix 死咗嘅。 大部分都係 就睇手指高頭先個四五三六， 當然要分 key 嘅，咁但係如果以 C key 去計嘅話，咁大家其實嗰個間距會係差不多，咁就係四五三六二五一。咁點解頭先講到話呢個四五三六二五一原來係一個咁好嘅口訣呢？因為有好大部分嘅華語流行曲呢，求其講一首出嚟呢，基本上你用呢一個 chord 去彈呢都唔會錯㗎。 嗯， 即係包括係有呢個薛之謙嘅歌會係啦，李榮浩嘅歌會係啦，陳奕迅嘅歌會係啦，周杰倫嘅歌會係啦，基本上你紅嘅聽過嘅一啲粵語流行曲或者可能華語流行曲，好多都係呢一個四五三六二五一嘅行進方式去彈，你只要不停咁樣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樣去咧。都好少會錯得好緊要， 哦， 係啊！而上網大家去 search 呢個四五三六二五一呢一組密碼咧，你會發現，原來我係可以就咁跟住呢個 chord 去彈咧，你可以連續唱到好多首流行曲嘅串燒出嚟嘅。 哦， 只要你唱歌嘅能力够好的话， 其实都神奇。即系你啱啱讲嘅呢和弦，佢系个基本嗰个构成系咁啦。 系， 但系你每一首歌其实到出到嚟嘅时候又唔一样，可以 即係佢喺面嗰陣嘅旋律啊，加咗其他嘅嘢之後， 嗯， 就變咗可以變咗另一樣嘢。雖然嗰、那個可能嗰支底裝都係咁樣啦，叫做。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聽下呢一個彈法伴奏嘅方法，就會開始明白啦。就係其實好多時候可能寫歌咧，佢哋都會係基於呢一個和弦行進，然後喺上邊再砌一個啱嘅 melody 落去嘅。即係呢一個可能某程度上都成為咗一個寫流行曲比較容易或者方便的公式， 嗯， 即但是當然不是說，哦，是不是，交行貨，絕對不是的，當中亦都，有很多複雜的結構啦，即你的編曲啦，你的 melody 怎樣寫是另一個學問來的，這個純粹是講緊伴奏那部分，或者可能你創作容易一點給你想那一部分， 哦，因為我最近有看了一個，YouTube 的一個音樂人去解釋啦， 嗯， 即他講什麼叫做旋律， 是 因为佢嗰个题目系讲紧，即系可能两首歌对比，究竟佢哋似唔似咧？咁样都几年前噶啦，可能最近大家会啱用啦。 系 咁，但系佢系解释紧就系旋律，首先咧会有分低音同埋中高音两 part 嘅。 嗯嗯， 咁中高音有属于佢嘅旋律，低音又属于佢嘅旋律。咁旋律佢话有大致可以用三样嘢构成，而佢相似嘅所谓程度系有分 level one two three， 系 最初级嗰样咧就系一个叫 phrasing structure， 类似系咁啦， 系 即系 A B C D E F G， 你见到佢好平均嘅一个结构啦， 嗯嗯， 咁如果你拆开啲，可能就系 A B C D E F G， 咁就系、是、都系呢几个叫做音， 是 但系佢嗰个结构唔一样， 嗯嗯， 咁呢个就系 level one 嘅同旋律有关， 是 跟住 level two 咧就系讲佢强弱位啦， 嗯， 头先 A B C D E F G 系即系好平均噶嘛， 系啊系啊，冇， 但系如果强弱嘅话，即系你可能会系A B C D E F G H， 咁你见到个强弱唔同咗啦嘛？ 我唔知点解你呢个教学好有喜感。 诶、欸，嗰个系一个黑人嚟噶，但系佢讲国语又好有喜感噶。 因为呢样嘢其实又会再关翻我哋之前讲一啲即系一啲 R and B blues 咧。点解我哋会话即系某一类型嘅黑人音乐，佢哋嗰个特色会系咁出，就系喺呢啲强弱拍嘅位置当中。 咁呢个就系亦都系。構成旋律，我聽佢去拆解嘅時候嘅 level two， 咁 level three 就頭先你講嗰個chord progression， 嘅 中文叫咩？咁所以就三樣嘢，咁就話其實一啲歌如果講類似的話，其實可能 level one 嘅phrasing structure 係會其實可能有好多，可能有六七成嘅歌或者更多百分比嘅歌係會相近，咁， 嗯， 只不過慢慢推進最分嘢到就可能係去到 chord progression， 即係你啱啱講嘅嘢。 咁我今日講呢個 chord progression 咧，我就好皮毛啦。咁我啱啱咧。就聽到一個消息，就如果大家想知多啲關於呢個四五三六二五一呢個 chord progression 嘅知識咧， 係咪黃天欣？ 聽日可以聽黃天欣嘅原來是這樣的。 其實佢哋個節目又係會講呢啲好好聽啊。 係啊，咁佢哋會講呢個四五三六二五一，仲有一個密碼好勁啊，一五六三四一二五，到底咩嚟咧？大家聽日可以聽得到啦。 一五六三，大家就會知道聽過有個音樂人開嘅之前嘅一個場地玩音樂，一五六三就係個 chord progression 啊。 大家聽下原來。 呢、這个支持支持， 我有啲想放假俾 Otten 过嚟做 show， 支持佢仲劲， 好懒啊你！ 唔知你啊，有冇一啲嘢都系同阿斌一样，突然间谂起好想学嘅，唔好谂啊，即刻行动啊，因为听日放假。 说过想飞。学架飞机在半空中游走千里，遇上急风转个急弯，在半空中突然失重，挣扎漩涡中不懂去分轻重，找个陌生的荒岛从今脚步，如风不起，我可准备远征的武器，再多打击我请争气，我不需退避，哭一次这些泪会彻底洗去，分乱气味 一次撑起泪透了的巨壳等再次风起。 听我有林欣彤最新派台作品，自己参与创作的派台歌叫做《飞》。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本港首季经济按年实际收缩4%，同预先嘅估计相同，结束四个季度嘅升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首季经济按季收缩3%。政府话，首季经济表现差过预期，同时考虑到出口前景恶化，但本地经济活动应该会逐步恢复。今年实质经济增长预测向下修订至1%-2%，低过财政预算案公布嘅2%-3.5%。本港新增29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72宗快速抗原测试阳性和126宗核酸测试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新增个案中有21宗是输入个案，其中一宗个案是在抵港第12日检测呈阳性，涉及一名25岁由新加坡抵港男子，相信是复阳个案。另外，医管局再呈报多3宗的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9146人离世。今日多3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3间学校，包括一名学生和2名教职员。电车公司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建议票价加1毫至4毫。12岁或以上乘客票价建议由2.6加到3元，3至11岁小童票价建议由1.3加到1.5，长者票价建议由1.2加到1.3，月票的建议就由220元加到260元，游客票就建议取消。运输及房屋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话第五波疫情进一步拖低电车的乘客量，鉴于财政困难，电车公司认为加价建议对维持营运能力和稳定服务至关重要，当局有需要确保电车公司财务稳健，提供优质服务。政府在听取立法会和交通咨询委员会意见之后，会向行政会议提交建议，如果获批准，在刊宪一个月之后生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美国和东盟举行峰会的时候说，中美都是亚太国家，完全可以拥有共同的朋友圈，关键是要倾听亚太国家维护和平、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声音。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和东盟国家领袖举行为期2日的峰会，承诺将会斥资1.5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和安全，以及是防范疫情大流行等，被指是抗衡中国的影响。赵立坚说，中国和东盟不搞零和博弈，不推进集团对抗，只要是促进本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合作倡议，中方都欢迎。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有几阵狂风雷暴，

说话好好，嘟嘟声音好都知道，一个听一个无准倾诉，来抄笔记又换般用。 嘅二话都说，我知啦，波成，我知点解你心情咁好啦。到底呢排你系咪成日同女仔倾电话咧？ 喺花园里亲的说，但我感觉热到发紫。凌晨当你转入面被想起我，繁忙写眼时，飞山架空揽你，互相体温。就算去情人节约会返假使地球全国有同意，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理想点理，我相信爱来得更冷意，要佢爱情凭毅力行止，无论你住索里不是正眼，无视你爱

绑架我时间，没关系，用你一辈子来陪，复制再贴上你所有的一切。 就人你的样子，唔知道大家在生活中咧，会唔会遇到有一啲人系一年四季都会令你觉得好似喺春天咁，又或者咁啊？你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嘅歌单，咦，好似首首都几轻快，冇乜惨情歌噶噃。 记得一切一切伤心，只记得闪过闪过的灯，等等，我不想太粗心，等等，多等我天真，早到餐假设心有不甘，早到一可以一切不侵，真真，我所以开心，真真，我懂了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好想一刻变留恋，好想一笑变如愿。Alright， 差的东西一手拿遍，好的天气在前面，好的天使未厌倦。Alright， 差的根本不想过。早到餐假设哭笑不分，早到一听见温暖声音，真的我一秒飞奔，真的有心跳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 他是黄君仪，歌名都唱咗俾你听啦。Good vibes only。 叮当，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个一个个都要发现过，形状要避免冠状。叮当，寂寞是症状，你病就预定被方，日日视频内对望。I think it's your job is coming on, you know。无办法按伤工作在家中、yeah、人无法放松所以就快疯、oh, oh、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 Need to 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当一起坐夜河飞在大堂 So let it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Flying so high While we sip on my ties Sit on the beach When we feel the breeze 冰箱敢喝冷藏饮杯沙冰冷冷藏 It's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而是爱也需管理完先收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And it can be, and it can be. 也试过自拍错到要隔年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补吸品吸你送体会略迟，但有耐性跨年你亦算总心意。You know me, babe. 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逢眼也想跟你再沟通。Yeah, 提示就够中担任就结束传说中火星戏院又开大门 It's a 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当一起坐夜河起飞在大堂 Chilling it's just you and me真身见面，头等位就在旁，于境外大堂。Chilling is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I know it's wrong, but it just feels so right. Yeah. 冯允谦 ，Freaking Nightmare。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中方将会怎样帮助北韩抗击疫情的时候说，中方愿同朝方加强抗疫合作，同时根据朝方的需求提供支援和帮助。他说中国和北韩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方高度关心北韩的疫情。中方亦都相信在北韩的党和政府领导下，北韩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疫情。天气方面，一度活跃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多云，间中有骤雨，有几阵狂风雷暴，骤雨有时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的西南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初时有大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星期一雨势减弱，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留阿达阿尼快伸手臂。 我是 Pixel 的 George， 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来， 又嚟到我哋一周一度嘅全城点歌大行动啦， 系呢、這个环节系正嘅，同埋因为啊，透露一下，我啱啱做咗两日去咗港台，即系我哋港台另一个节目嗰度介绍，即系讲下骚动音乐咁啦。其中佢哋话都好中意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环节，因为 Didi 话即系传统点歌就系会点俾一啲可能屋企人啊或者自己啊咁样样啦，跟住话见到我哋点歌嘅对象咧系会点俾啲即系唔系净系人类噶咁。 我哋都系啊，好奇怪咁啊，都会有 的。 但系今个星期嘅题目都系点翻俾啲人类嘅， 系 仲要系一啲好出色嘅人类添。 就喺呢个街市小鲜肉啦。 冇错啦，咁啊，我嗰个心情系好复杂嘅，点歌俾佢哋，即系都唔知道叫做又爱又恨好啊，定系点咧咁。咁我相信每个人啦，大家咧都抱有唔同嘅感受啊，对佢哋。咁啊， 你又爱又恨啊，你系？ 我啊，先拔头筹先啦。 好啊，我想听下，大家有啲咩嘅说话？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同一啲街市，唔系净系即系网上面见到嘅，你自己去开个区，你去开嘅见开嘅，都有嘅可能。 其实真系难啊，要揾佢嚟倾偈。 即系呢个咩城市惊喜啊嘛，所谓 城市惊喜， 正啊呢个真系好经典呢、這个。都可能有嘅话，你又会有啲咩说话想同佢哋讲咧？会唔会有啲多谢嘅说话咧？系啦，如果要拣首歌俾佢，点俾佢听嘅，甚或乎推介佢可以喺平时做嘢嘅时候播啊，咁啊 fit 啦。同埋如果你而家喺街市嗰度咧，你听紧 headphone 嘅心机，不妨咧 话俾佢听系嘛，扭大啲， 扭大啲，因为我知诶街市好多嘅朋友都有听心机， 系啊系啊，可能佢而家都听紧啦， 或者可能未必听呢个二台，咁但系你可以推介俾佢听，哇有个节目啊，提你哋啊，咁样系啦，咁我可以同我哋宣扬下啦，好啦，听下呢个又爱又恨嘅奔神究竟写啲咩俾街市嘅小鲜肉咧， 亲爱嘅街市小鲜肉。你哋好啊，放过我啦好吗？好唔容易先习惯咗陪老婆追星嘅生涯，点解你哋偏偏又要揀呢个时间点爆红起嚟呢？我知好似你哋呢啲咁出色嘅男人，无论喺边度都好似漆黑中嘅萤火虫一样咁鲜明咁出众。不过你哋呢班风度翩翩嘅猪肉佬、汤鱼佬、卖菜佬，简直就系我哋一众男人嘅公敌啊！你 你试谂下，平时我哋嘅另一半中意追星，我哋都仲可以安慰下自己话啊，唔紧要啦，佢哋都系对住啲 poster 啊、纸板啊、LED mon 咁啫，佢哋开心咪得咯。最起码啲偶像个个距离都咁遥远，都只系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矣啫。但你哋而家呢班街市小鲜肉，一落街就见到面，仲日日同一众女士谈笑风生，你叫我哋呢班男人点能够放心得落先得噶？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话咁担心另一半，咁你自己落去买餸咪得咯。所以话你唔明男人噶啦，我哋男人有时啲自尊心大起上嚟，真系大到吓死人噶。落去见到啲街市小鲜肉，就会自惭形秽啦。人哋八嚿腹肌，手瓜起剪，再望一望去自己度，六神合一，隻手又有到好似嗰啲罗之威尔外星人咁咧，无谓落去献丑啦。冇办法啦，再咁落去，睇嚟真系要日日食外卖先搞得掂啦。不过到最后，我都唔能够唔佩服你哋嘅。就算是街市的肉类分割员，都一样要与时并进，装备好自己，用外形包装内涵。边个话猪肉佬不可以成为出色的舞蹈家的？所以我要送 Mira 的 Inner Space 给你们，祝愿你们早日成团踏上舞台，等我可以放心叫老婆落街买餸啦。连续吃了两星期外卖的奔神上， 就是我一个，白日梦亦是离火，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在慢慢观摩，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一呼吸一吸，匍匐自勇，慢慢步入食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环抱，凭接落中苦涩随即消化，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密。Wake up， 快跳进这座阔宇宙。Get up， 最暗处载满了星斗。神秘之中窥探秘密，梦境之中破尽困兽。Wake up， 太有需要你去发掘。My sight, let me hold 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it down. What should I turn around? Dude,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at me yourself. 大阵就是脊椎，即使伤心空虚，唞一唞，松一松，安抚思绪，万籁寂静跌到心虚，密码在基因里是含蓄，谁要重新喊早？想中老逐点解脱甜酸苦涩长篇小说，沿路海最底那古老海马啼笑那百川。Wake up， 快跳进这座阔宇宙。Get up， 最暗处载满了星斗。神秘之中窥探秘密，梦境之中破尽困兽。 生一世，期望再最少要有继续循环，背诵了患难，从背诵的道德上。 带嚟有 Mira 嘅 Inner Space。 啱啱你话希望佢组一成团，我见到网上面啲人极有创意，即系话如果组团已经帮佢哋谂咗名， 叫咩 Supermarket 啦嘛， 好劲啊！我觉得呢个谂法有以前嘅 Super Junior， 几好嘅， 到而家变成 Supermarket， 呢个好呢、這个好。 好啦，你就系有我有限，我就系好一面倒嘅，我系好感好强，好啲羡慕同埋欣赏嘅，听下啦。亲爱嘅街市小鲜肉，你好啊！可唔可以帮我签个名啊？我身边上至妈咪级，下至少女级嘅女士都中意你噶。我又问佢哋点解会咁中意，佢哋嘅答案都差唔多，就系赞你系真靓仔。咩叫真靓仔？就系冇特别化妆 set 头啦，冇造型设计衬衫，做翻平时嘅自己都靓，呢啲咪真靓仔咯。以前啲人。我谂都系赞你今日啲猪肉几新鲜几靓啊！突然变咗赞你靓仔，唔知你有冇觉得怕丑呢？唔单止个样啊，我睇啲相仲发现你嘅身形都好 fit 噶。平时有冇做开 gym 呢？定系其实本身喺街市嗰度做嘢要担担抬抬啊，又要拎把刀切肉呢？已经好自然令到身形 fit 呢，因为我以前试过有一段时间喺高尔夫球场嗰度做呢，每日都系做啲体力劳动嘅嘢，又晒太阳啦，嗰派个人都真系阳光啲 fit 啲噶。如果真系关事嘅话，呢样唔知道可唔可以用嚟吸引多啲人入行呢？不过咁啊，睇相我仲发现一样嘢。就是你的眼袋都不小，一定是平时做嘢好辛苦啦，年终应该冇得休息啦，又要日日咁早开档准备，所以记得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街市小鲜肉，你的辛苦是值得的，你令到买餸的妈咪开心，妈咪买得开心咯，咪煮得开心咯，佢煮得开心，我哋又食得开心，所以你卖緊嘅唔係一嚿肉咁简单，而係卖緊幸福俾我哋。唔知平时你开档中意听啲咩歌呢？今日推介你听呢隻啊，讲热血噶，好似你哋一样。介绍小鲜肉，加油啊！电台猪腩肉，波成上。 是太轻或是太重，上半生是上半生是无法形容，是我是我是我的就是我的，或一些需要自责，但一些可以自豪，放弃再追退避再触碰，快乐不奢求无悔，美丽不奢求无憾，某日出生是谁教我如何去过如何去老，岁月匆匆流成血，血液通通流红，天光时能叫我微微的笑，犹如青春，恋着恋着，好好好。 只要互准。当我互准，谁人怕老？用心，用爱，用半生，用力说不，为很多可以自责，为很多需要自豪，信要信心动，爱就爱心痛，快乐不奢求无悔，美丽不奢求无憾，某日出生是谁教我如何去过，如何去老，很好 听过由泳儿的这首拍来作品。早上37:02， 好啦，咁啊睇一睇点歌，今日咧即系大家嘅答案都有创意嘅，有人拣 God True 啦，有人拣如果我是陈奕迅啦， 有人拣飞天少女朱士丁， 系啊，飞天少女朱士丁嘅主题曲啦。但系我哋精选咗一个咧，佢哋 inbox 我咧就系拣咗呢一个吴卓羲嘅别怪他，因为佢话对眼真系好似，同埋会谂起一个人，嗰、那个人叫法师奶。 就是平时去买餸的时候都会唱着这首歌， 我想法师奶都应该会很喜欢这个的小鲜肉的。 哎呀，听下吴卓羲的别怪他。 不相信爱我能永久，只想到我也曾弃旧，曾经就算痛苦仍捉紧你手，怎相信最后你竟随他愉快远走，如放任仍放任我也知走。别怪他，别怪他，别再伤心对吧，从遇见的一刹是捉紧了吗？别怪他，别怪他，别再敷衍对话，疲累了让我休假。 呢首真系童年回忆，我冇谂过我嘅职业生涯有一日可以能够播呢首歌同听呢首歌。 童年回忆系因为花师奶嘅关系， 连埋套剧，Both， 别怪他，别怪他。 系啊，咁啊呢首歌代好多嘅听众送俾花师奶，同埋送俾 一众喺街市 嘅小鲜肉啊， 一众喺街市努力嘅朋友啊，听我吴卓羲别怪他。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9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72宗快速抗原测试阳性和126宗核酸测试阳性个案。医管局呈报多3宗的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9146人离世。上环食肆星月楼出现感染，涉及29名食客和1名职员。今个月7号晚6点至11点曾经帮衬的人和员工要做检测。卫生防护中心相信同场有超过200名食客和50名职员，中心在食肆采集了48个环境样本，机电署人员亦都去过现场视察通风系统。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随着社交距离措施放宽，加上社区有病毒存在，仍然有传播风险，希望将重症和死亡风险减到最低，而接种疫苗是重要措施。电车公司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建议票价加1毫至4毫。12岁或以上乘客票价建议由2.6加到3元。3至11岁小童的票价建议由1.3加到1.5。长者票价建议由1.2加到1.3。月票建议由220元加到260元。游客票建议取消。运输及房屋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话第五波疫情进一步拖低电车的乘客量，鉴于财政困难，电车公司认为加价建议对维持营运能力和稳定服务至关重要，当局有需要确保电车公司财务稳健，提供优质服务。政府在听取立法会和交通咨询委员会意见之后，会向行政会议提交建议，如果获批准，在刊宪一个月之后生效。立法会内会主席李慧琼说，政府计划在今个月中向立法会提交政府架构重组决议案和相关人事编制和财务建议。李慧琼汇报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会面的情况的时候又说，对方希望立法会议员考虑先成立小组，以便尽快审议相关议案，期望在下个月底之前通过。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有几阵狂风雷暴，骤雨有时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的西南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初时有大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星期一雨势减弱，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咗场，咁大车龙有大消散。而家东隧港岛入口交通比较繁忙，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上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观塘。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近住隧道口一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社一段嘅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嘅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塞到窝打老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交通繁忙，龙尾三圣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1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已经实施。 任何人不得进口、推广、制造、售卖或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包括电子烟、加热烟产品和草本烟。违例的最高刑罚是监禁六个月和罚款50,000元。详情请浏览 www.taco.gov.hk。 香港动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杂志式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会集请嚟不同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的故事。 今集介绍本地珊瑚群落生境。 有人话珊瑚礁就是深海下面的热带雨林，而居住在那里的生物行为千奇百怪，你又知几多？ 《大自然逐样解》星期六晚8点， 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钟益麟。 香港女生陈彩婵机缘巧合之下，同少数族裔齐制作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嗰阵时咧，我有做网台讲鬼故嘅，就请咗三个印度嘅主持，于是乎识咗佢哋啦。咁就问我有冇兴趣，但系我唔知道讲乜嘢好。咁佢哋话唔紧要噶，就系、是、你唔知讲乜嘢好，先至好奇我哋嘅生活系点啊嘛。 佢制作讲广东话嘅少数族裔电台节目。希望拉近各种族彼此距离。 其实咧，佢哋系好热情嘅，参加过佢哋啲义工活动，帮下手或者其实陪下佢哋，即系等佢哋知道其实香港好多人唔介意同佢哋一齐玩啊咁样。 至于将来，梗系帮少数族裔继续发声啦，因为大家都住埋喺同一个香港啊嘛。 将来所做嘅嘢，继续多啲唔同族裔节目 line up 一啲香港人参加一啲活动，其实咁样就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嚟噶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哋唔想再咁啦，我哋储够钱啦，我哋想开间唐人餐馆，咁就可以一齐做嘢，同埋个时间会定啲啦。嗰阵时就每日放学咧就翻去餐馆。咁多年嚟咧，我哋嗰个习惯就要悭钱嘅，所有嘅钱系唔容易得到，可能将来你需要用到。咁所以我同我哥哥系由细到大咧系冇乜买嘢嘅。 我系林奕康，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逢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好心情经理人。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Pixel 的 George， 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大家都一起发同一个噩梦。 追风话呢两年大家都面对咗好多疫情下嘅无奈，影响都日常嘅，感觉就好似长期发紧噩梦咁样，醒咗都系噩梦当中，令佢有今次 freaking nightmare 呢个创作念头。作曲 J 风、填词林宝 J 风、编曲陈夏威 J 风，监制都系佢哋两位。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允谦 Freaking Nightmar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象。 冒险。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同大家听下啲嚟自阿拉伯嘅音乐。事然咧，最近一套电视影集 Marvel 嘅 Moonlight 里边咧，都用到一啲嚟自阿拉伯嘅音乐啦。而当我听过其中一首之后咧，就爱上咗，跟住就上网去揾下关于呢类嘅音乐。所以今日第一首为你带嚟嚟自咧呢一位牌叫 DJ Kaboo。佢呢一首咧，最初就系俾 Marvel 睇中咗而收纳喺 soundtrack 当中嘅歌。其实嗰个名称咧叫做 Arab Trap Made in Egypt 啊。希腊的朋友叫 DJ Kaboo 啦，咁 Kaboo 个位希腊即系解 King 咁解，所以而家佢都俾人起咗个名叫 Arab Trap King， 亦即系话阿拉伯 Trap 呢类音乐嘅 King 啊。佢话醒起有一日咧，就系如常打完碟咁啊，凌晨咧收到 email， 佢 email 就话咧 Marvel 有一套剧想用佢啱啱呢首听紧嘅作品咧攞嚟收录喺里边当中。咁当初佢梗係觉得应该係嗰啲假嘅 email 嚟嘅啫，咁就冇理到我瞓咗觉啦。点知第二朝瞓醒啦，帮佢发行音乐嘅公司 send 个 email 嚟话，係呀 ,Marvel 对你隻歌有兴趣呀，咁就成咗事呀。亦都因为啱啱嗰首作品收录咗喺呢个影集当中，而令到阿拉伯嘅音乐呢输出去全世界嗰度。所以今日都会同大家听下一啲阿拉伯嘅 trap 系点样。听呢首作品叫 Kata， 即是卡塔尔咁解，亦都系属于即系阿拉伯半岛东部一个小国嚟嘅。做呢首歌嘅朋友呢，一位叫 Careless， 另一位叫做 VFM Style。佢哋介绍呢一首歌啦 ，YouTube 度就话呢一首 Kata 咧系一首 Car Music 嚟嘅。 咁呢两位朋友咧，其实2018年都合作推出咗一首作一个专辑啊。我咧其实就系而家听紧呢一首啦，都系嚟自 DJ Kabu 嘅作品，亦都收录咗喺 Moonlight 嘅影集里面。我记得好似系咪第三定第四集嘅片尾曲嘅时候听到呢一首歌，就用上一啲 trap beat， 但系一啲好有阿拉伯特色嘅音色放喺首歌里面。这首歌啱啱一段嘅 vocal 系 sample 咗希腊歌手 Wada 1992年嘅一首作品。DJ Kabu 都回忆当初，其实 Marvel 揾佢就净系想要头先第一首听嘅 Made in Egypt 嘅啫。后屘隔咗一个月之后就话：，我想要埋呢一首，就而家听紧嘅 Inter 啦。呢一首都系头先有出现过嘅朋友，叫做 VFM Style， 歌名叫做 Chimera。即系咪咁啱啊？即系揾嚟一啲嘅作品嘅名称都会同即系希腊啊、阿拉伯嗰边一啲嘅文化咧好有关系。因为而家听呢首《Chimera》咧，即系我哋成日讲嘅奇美拉， 可能你打機嘅時候都會出現過啦，即係呢一隻咧就係、希臘神話當中一隻會噴火嘅怪物。听紧嘅呢一个 Max 咧，就系啲阿拉伯嘅 trap 啊。究竟除咗 Moonlight 呢套剧集里边听到嘅音乐之外，仲有边啲咧？听落几首，你都会感觉到即系阿拉伯嘅 trap 咧，佢哋嘅感觉系会得啲神秘啲。呢个亦都可能真系关佢哋音乐嘅声音俾到我哋嘅感觉，所以我哋对佢文化就算唔认识都好啦，你都会感觉到自己好似真系喺当地一样。听嘅呢一首咧就叫做 Hers， 嚟自一对俄罗斯组合叫 Next Row。我必须要讲咧，就系佢哋嗰边嘅 DJ producer 咧，都系几神秘。可能佢哋 social media 唔系好活跃咧，能够揾到嘅资料唔多嘅。但系今日听完之后，可能你可以去啲串流平台一揾佢哋嘅名，去揾佢哋更多嘅音乐听嘅。呢位电子音乐人叫做咧个名咧，我系唔识读嘅。佢咧就嚟自波兰，全法系 Zwirlek 嘅。佢就话自己受到中东传统音乐影响咧，亦都将佢融入现代电子音乐。听紧呢首作品咧，叫做 Pharaoh， 亦即系法老咁解。 呢首作品叫做 King of Persia， 即是波斯的王咁解。因为嚟自印度的 producer 咧，个名全部系 K S H H H 啊。啱嗰个 vocal 咧，就系跟住呢首歌讲紧嘅嗰个人名 Gillian 啊。佢一位嚟自葡萄牙嘅 trap producer 啦，咁啊受好多唔同音乐人影响，包括 Trap Killers。听紧呢位嚟自葡萄牙嘅 trap producer 嘅作品叫 Cataclysm， 即系大灾难咁解。其实佢当初发表两首作品包括Gold Pyramids 咧，同埋 Eye of Ra 咧，都系喺一个 YouTube channel 叫 Arabic Trap 嗰度反应好好嘅。如果你兴趣嘅话，都可以上 YouTube search 嘅。上呢个 channel 嗰度，你会揾到好多咧，充满住今日听到呢啲阿拉伯风味啊，啲民族风好强 trap music 嘅。下星期再见，拜拜。